关云知识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宋孝宗北伐，就从这一举动来看，这位南宋的第二个皇帝是整个南宋一朝最有作为的君主，这一评论一点都不过分。宋孝宗叫赵慎，他不甘偏安，力图恢复中原，同时改革内政，希望重振国势。高宗时期弥漫朝野的妥协求和之风被一度扭转，但是对于宋高宗这么一个特殊人物，应该说孝宗赵慎处处受到了人家的牵制，受到主和派势力的极力阻挠啊。主战派的人才格外的凋零，想来想去，为了达到这个北伐的目的，他启用老将军叫张俊。宋孝宗抗击金兵的雄心在他还是当皇子的时候就有表现了，那还是绍兴31年的时候，金主完颜亮南侵，朝中好些大臣都主张赶快跑。那一年孝宗皇帝已经35岁了，35岁的老皇子是气愤万分呐、啊！他主动上书，请求领兵与金兵决战。那不他老师史浩赶忙提醒吗？骑着马去找高宗皇帝，半夜入宫，说不能让皇子单独领兵，得让这皇子陪着高宗随驾护行，这样就没有夺位之心呐、啊，这才表达了孝宗的孝心跟忠心呢、啊。孝宗皇帝继位之后，表面上也不好对高宗过分的表示反对，但是在自己处理政事的时候，他一反宋高宗赵构的做法。你比如说平反岳飞冤狱，驱逐秦桧党人，启用一批被高宗已经罢免了的大臣，而且他还积极联络北方抗金的义军。绍兴32年7月，也就是孝宗继位后的第2月，他颁布手谕，召主战派老将张俊入朝，共商恢复大计，本身这就冒着风险了。您想，刚继位第二个月，就把高宗排斥在外的人又叫回来了。这张俊咱们提过，这不是单立人那俊，此张俊乃三点水俊通之俊，在高宗的时候曾经也做过枢密院里的知事啊。张俊一向坚持抗金，先后率军转战在川陕两淮等地，是多有战功，在南宋朝野之间，这个张俊可享有盛誉，不像那个刚一死就被铸成铁人跪在岳飞墓前，那个张俊被人唾弃呀、啊。那么这位张俊张将军连金人都很畏惧他，秦桧当政，他受到秦桧排挤，被迫离开朝廷。孝宗久闻张俊的威名，内心早已经是非常仰慕，如今要恢复中原，主持大局的最佳人选非张俊莫属啊。新皇帝是锐意进取，力图中兴，对自己要如此的尊敬跟信赖，你想这张俊能不兴奋吗？压抑已久的爱国之情是蓬勃而上，他建议孝宗皇帝亲赴建康，以招揽中原百姓之心呐、啊。陈兵两淮，进军山东，声援西线川陕军队， 同时他还向孝宗推荐了一批力主抗战的人才，您比如说于允文、陈俊清、汪应臣等等吧，孝宗一一给予启用啊。一时间曾经弥漫朝野的妥协退让之风被张俊他们一扫而空，主战派的力量是大大增强。就在公元1163年，这一年是孝宗的隆兴元年，孝宗任命张俊作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负责抗金前线的军事指挥。此前金人向南宋索取了海州、泗州、唐州、邓州、商州五州之地以及岁币，这一会儿被张俊严辞拒绝，什么地呀、啊、怎么叫钱呢、啊、都不能给你。金朝屯兵在洪县灵璧，摆出一副马上就要进攻南宋的架势，这么一来南北局势骤然紧张。张俊主张是先发制人，立即进行北伐，此意一出马上招来了主和派强烈反对啊。右丞相史浩就是其中的代表，咱们前文书说过史浩曾经是孝宗的老师啊，而且师生之间关系融洽，孝宗即位之初的一些改弦更张的举措，比如说为岳飞父子平反冤狱吧，联络中原豪杰，都曾经得到史浩的积极谋划跟支持。而且史浩也向孝宗推荐了很多有识之士，你比如说大诗人陆游，就这史浩给推荐的。但是史浩的这些做法并不是为了恢复中原，那史浩为什么这样做？他是为了维持南宋偏安一隅的现状。史浩认为北伐劳师费财，南宋用兵弱将庸，你说主动出兵实在是冒险呐、啊、退守长江以北静观金人之变才是最稳妥的办法啊。他与这张俊辩论了五天呢、啊、最终也没能说服张俊。此时的这位孝宗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时候啊，他锐气十足啊。虽然他曾一度在史浩的阻拦下有所犹豫，但是每当他跟张俊单独这么一谈，受到张俊的鼓励，马上他就坚定决心。当年四月，孝宗为了避开主和派的干扰，绕过三省枢密院，他直接命令主战派的李显忠、邵宏渊，命令这两员大将是出兵北伐呀。北伐初期宋军是接连取胜啊，李显忠攻克灵璧、肃州，邵宏渊攻克洪县，把金将打得大败，北方人民纷纷响应，归附者是络绎不绝，捷报频传到了临安，孝宗当然高兴了，升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淮南、京东、河北副招讨使。倒霉就倒霉这副字身上了，宋军这不节节胜利吗？内部问题暴露出来了，首先就是他们将领之间的不和睦。咱们先说这副使，副使邵宏渊为人是心胸狭隘，争强好胜，孝宗任其为招讨副使，位置在于李显忠之下呀，就这件事儿，他耿耿于怀。而张俊对待这一问题没有处理好，他听任邵宏渊不受李显忠节制，使得宋军无法协调行动，统一指挥。其次，面对胜利，主帅李显忠也产生了轻敌的心理。攻克肃州之后，他既不谋进取，也不做防守，终日与部下饮酒作乐。有人报告说金军万余人向肃州逼近的时候，他不以为然呢、啊、区区万人何足挂齿啊，这是他酒话，大伙可拿当军令听的。此外，李显忠在犒赏军士的时候也不公平，士兵们多有怨言，这都跟张俊有关。 知道张俊底细的人都明白，这位张俊将军最早是文人出身，所以对军队的矛盾处理起来并不妥当，由此使得南宋军队的战斗力是大为削弱。就在宋军主将失和，军心浮动的时候，金兵人马已经从前期仓促应战的慌忙中调整过来，他们调兵遣将准备反击啊。孝宗和张俊对北伐面临的潜在危险也早已是有所觉察，正赶上盛夏时节，人马疲乏，不宜连续作战，以此为由吧，连忙令宋军撤退。可是这撤退诏书晚了，还没等宋的军中呢，金国的兵马已经抵达宿州城下，金军向宋军发起猛攻啊！李显忠通知邵宏渊赶快出兵啊，咱们俩夹击金军呢。嘿，这邵宏渊来了个按兵不动，李显忠只能独自率军出战。战斗间隙，邵宏渊装模作样出城巡视，告诉士兵天气炎热，手不离扇还不凉爽呢，更何况烈日曝晒，穿着厚重的铠甲呀。这言外之意，那咱们根本就不应该出去受这罪，您想城外那李显忠能赢得了吗？作为南宋军队的二号统帅，表现出这样一种情绪来，还有什么斗志可谈呢？当天晚上，邵宏渊的儿子还有几个怕死的将领带兵逃遁，宋军顿时大乱呢。金人趁机大举进攻，李显忠率领部下奋力抗战，而邵宏渊呢仍不肯与之合作，极力主张弃城撤退。李显忠知道这都是因为嫉妒造成的，到死人家也不会伸手相援呐，凭自己这点力量难守孤城，得了吧，一咬牙放弃宿州，连夜南撤。宋军刚刚撤退，就被追击的金兵给赶上了，撤退速度就这么慢，在金兵的围攻下，宋军再无抵抗之力啊！当兵的丢盔的丢盔，弃甲的弃甲，惊慌逃窜，四散奔逃，连同随军的民夫算上，一共是13万人马呀，伤亡殆尽，粮草物资也拱手相送啊！李显忠跟邵宏渊呢，俩人在乱军中逃生，还真就保住命了。至此，历时20天的北伐以宋军溃败而告终，这也是孝宗在位时期唯一的一次北伐。虽然说失败了，但毕竟是南宋历史上第一次主动出击，这与此前穷于应付的那种进攻决然不同啊。北伐失败，给主和派留下了攻击主战派的口实啊，他们再度活跃起来，纷纷上书弹劾张俊，要求跟金人重开和议。对于恢复故国的大业，宋孝宗当然是不肯轻易放弃呀。兵败之后，他曾经安慰那位大将军张俊，抗金之事朕还全倚仗你，你千万不可畏惧人言而心怀犹豫啊，北伐的事情当初是朕与你共同决定的，现在朕与卿共承担呐。这孝宗皇帝得多好啊，勇于承担责任，保护了张俊，也表明了君臣之间志同道合的决心呢。虽然迫于主和派的压力，孝宗曾一度降了张俊的官职，但没多久又把他官复原职了，跟着又升为右丞相，表示对他的信赖。然而北伐的惨败毕竟是孝宗勃勃雄心受到不小的打击，他逐渐从高涨的热情之中冷静下了头脑，意识到中兴计划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作为权宜之策，议和现在想来也并不是毫不可取啊，所以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疏远主和派了， 甚至重新启用秦桧余党，就那位汤思退啊，以之为相，准备找机会能跟人议和，接着得谈呢。隆兴元年的八月，金人向南宋提出了割让海州、泗州、唐州、邓州四州之地，纳币称臣这么一个要求，而且要求遣还中原归附之民，扬言如果说宋朝要不答应，马上挥师南下。孝宗皇帝虽然不反对暂时跟金人妥协，但是他认为在议和条件上不能过于迁就啊，应该力争在平等的基础上达成和议啊。可这条件提得太不平等了。九月，孝宗不顾张俊等主战派将领的反对，派出主和派的卢仲贤出使金朝议和。这位卢先生临行之前，孝宗告诫他不可答应金人割四州之地的要求。可是那位宰相汤思退啊，唯恐合议不成，私下里也单独找来这卢仲贤，告诉他可以割让四州。结果卢仲贤到达金营之后，被人家威胁不敢有半句争辩，表示愿意全盘接受金人的要求。回来这么一报信，孝宗闻之大怒，把卢仲贤革职，发配外地，和谈陷入僵局。此时得寿宫的那位太上皇赵构怎么样啊？赵构也不断向这孝宗施加压力，言谈之间高宗对孝宗的所作所为早已表现出不满。孝宗赴德寿宫问安，常常兴致勃勃谈论恢复大计。您再看高宗赵构那模样，够十五人看半了月的，闷闷不乐呀。高宗最不喜欢听的就是这种言论。有一次孝宗还这儿谈，赵构不高兴，粗鲁地打断了孝宗的话，一脸的不耐烦呢。和议是大势所趋，恢复大计还是等朕百年之后你再说这事儿吧，我死了你再提恢复北方吧。这无异于向孝宗发出了最为严厉的警告，要他断了恢复中原的念头。其实啊，早在北伐之时，高宗就对这个孝宗皇帝是处处牵制，现在好容易有了再次和谈维持偏安的机会，他更是以为万万不能错过，所以极力敦促孝宗答应金人要求，尽快达成和议。对于这位选中自己继承皇位的养父，我们说过孝宗对父亲的孝顺那是感天动地的，孝宗是心存感激，真心如此啊，所以总是尽量的顺从高宗的意愿。主和派有了宋高宗做靠山，所以时不时的就抬出赵构来压一压这宋孝宗，气焰是更加嚣张啊。同时他们又极力鼓吹金强宋弱，只有求和才是良策。在这种情况下，孝宗的态度开始左右摇摆，他曾经一度不肯屈从金人的割地要求，有过再次开战的打算，但对事实实在是没有什么必胜的把握，所以金人表示愿意跟南宋继续和谈，他只能重新考虑。这种心情我们说很痛苦，这叫矛盾万分呐。隆兴二年的三月到七月，整整四个月，孝宗想来想去，终于下令撤去江淮守备，主动放弃四州之地，同意了张俊辞职的请求。八月份，南宋再派使者赴金议和，汤思退等人担心这位孝宗皇帝态度再有反复，秘密派人到金营，暗中通知金人发兵南下，好用武力威胁孝宗。您想想，有了这帮狗腿子臭汉奸，金人有了这些帮凶，当然是有恃无恐了。他们先把宋朝的使者扣留，然后进一步要求南宋光割让四州不行， 还得再加上商州、秦州两州，否则就举兵南侵呢。在这年十月，金人对南宋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孝宗任命汤思退都督江淮兵马，但是这汤思退啊，拒绝赴任，多大胆子跟皇帝对抗。江淮前线的宋军主力全部撤回，全军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眼看着楚州、亳州、滁州纷纷陷落，金兵已到了长江以北，南宋朝野上下舆论哗然，纷纷声讨主和派媚敌卖国的无耻行径。孝宗罢去汤思退职务，押赴永州管制，有太学生72人上书孝宗啊，请斩汤思退等人以谢天下呀。汤思退在半道途中听说此事，是忧惧而死，这样的汉奸死也就死了吧。在金朝军事的压力下，宋孝宗不得不做出让步啊。南宋派大臣再一次前往求和，提出新的和议条款，这回应该说基本满足了金人的无理要求。此时在位的金朝皇帝是金世宗，世宗吸取完颜亮南侵的教训，主张南北讲好，与民休息，既然已经取得实质性好处，军事手段就可以停了，所以也派人同意了议和条款。这年年底，宋金正式签订合约，史称龙兴合议。孝宗好窝囊啊，他虽然迫于时势与金人媾和，但内心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从未消失过。鉴于张俊仓促北伐而导致失败，孝宗对用兵的事情变得谨慎了很多，集中精力进行各种必要的战前准备，等待时机是再图恢复。宋孝宗首先大力整顿军政，提高部队战斗能力啊。从公元1166年年底开始，在四年内，他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阅兵啊，这是南宋建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举动，对鼓舞士气、振奋民心有着积极作用。除了亲自检阅三军之外，宋孝宗还规定各地驻军每年春秋两季要集中演习，对于练兵成绩突出的将佐分别给予破格提升，武艺出众的士卒也会受到重赏。中央禁军应该说兵源过于的容烂，无法充当作战的主力，孝宗就对中央禁军进行了挑选筛检，裁汰老弱，补充强壮，使正规军的战斗力得以迅速提高。在以往的对金作战中，这民兵是个重要力量啊。上次往北打的时候，北方各地老百姓纷纷响应，那民兵就帮了大忙啊。但是因为得不到朝廷的重视，民兵这个力量往往自生自灭。您比如说在淮东地区吧，原来有一种民兵组织叫万弩手，万弩弓弩之弩啊，以骑射见长，在抵御金兵南侵的时候曾经发挥过很大作用，但是曾经被人家遣散过。孝宗重新恢复了淮东万弩手这个军事组织，改名为神禁军呢，规定每年八月到来年二月集中训练，无形中为两淮前线增添了一支生力军。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我是作家周梅星，一段故事来总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您的故事天地。 这个假期您吃胖了吗？都说每逢佳节胖三斤，年年三斤无绝期。大舅妈做的酱肘子，二姑包的羊肉饺子，还有小姨炖的土豆牛腩，没有一顿是闲着的，这怎么能不长肉呢？关键是肠胃吃不消呀。 谁说不是呢？这上班几天了，早上起不来，中午不想吃饭，上班呢也没有精神。 对， 所以啊，要赶快调整一下，对自己提点要求，早晨起床做点清淡又健康的早餐，切根海参下碗面，清清爽爽，好营养， 是 低脂肪高蛋白，全家老少都能吃。而且价格也亲民，15块钱一根就是一个汉堡的价格，但今天海参团购节，15块钱吃海参就是这么接地气。 没错，鲜鲜海参在北京推荐已经有3年了，是属于地中海的野生海参，健康又营养，每盒200克40多头的进口野生海参，厂商零售价格是1999元。今天活动中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一盒送一盒再送一盒，等于说原价5997元的三盒进口野生海参，现在只要1999元。 没错， 划到每盒只要666块钱，每根就是15块钱。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想想看，三盒120多头的蛋干野生海参，只要是一周吃2次的话，至少可以吃上小1年的时间呢。 对呀， 划下来比吃外卖、汉堡、炸鸡还要划算呢。 嗯， 更何况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还有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 是啊， 平时上班太忙了，家里的老人不会泡发海参，只要把蛋干海参用开水煮沸，直接倒入焖烧杯里，24小时就能发出又大又肥的海参食材了。 对， 煲汤、煮粥、蒸蛋、下面都可以。市面价值是299元，今天订购海参不用花钱，免费得。4007106108，4007106108。 社区尾号1622的李叔叔说，家里面吃海参已经十几年了，现在退休了，没事儿就和老伴儿出去旅旅游，跳跳广场舞，人家都不相信我们已经退休了。15块钱吃野生海参，这个价格一点也不贵。 确实啊。了解海参市场的朋友都知道，海参呢属于高档食材，除了富含蛋白质、维生素 A、 维生素 B 以及钙、磷、铁、碘等其他矿物质之外呢，尤其是野生海参，在天然的深海冷水里，海参慢生长、慢代谢，多次的休眠期使得野生海参富含了多种氨基酸、人参皂苷和海参酸性粘多糖，营养价值高，价格便宜，是任何家庭都消费得起。记好电话是4007106108，4007106108。 还有手机尾号2544的刘女士打进了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了2套，说孩子啊今年2岁多了，听说海参营养高，孩子也能吃，就想试一试。跟您说啊，这海参不是补药，没有治疗的功效，但是很适合体质偏弱的老人、孩子来吃的。 没错，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现鲜进口野生海参，不需要花到原价的5997元，只要1999元，含盐量低，泡发率高，三盒600克，至少可以泡发到12斤左右，是市面上难得的一级品海参。关键是今天3折团购，每根野生海参的花费只要15块钱，这是任何家庭都消费得起的，所以赶紧抓紧时间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 导播提示啊，目前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是全部满线了。手机尾号1540的朋友打进4007106108，订购了5组，说以前啊总觉得海参是高档的食材，现在我们家每周都会做海参吃，海参的营养真的是谁吃谁知道的。手机尾号3010的刘先生订购了5套，说刚买了新车，买个保险都要4000-5000块钱，汽车都要买保险，更何况是我们的身体呢。还有1187的朋友就说了，进口海参市面上的价格都不便宜，你们今天15块钱就能吃到进口野生的，这可比饭店的海参中药便宜太多了。 那是肯定了，在北京打次车都不止15块钱呢。但是今天您却可以给全家人品尝一下进口的野生海参。 对， 4007106108，4007106108，现鲜海参团购节，花1999元，订购一盒送2盒野生海参，划到每根海参只要15块钱，而且还有一款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4007106108，订购成功免费送货上门，验货满意之后您再付款，留下最后的一点时间给您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关云长，知世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宋孝宗啊，要二次北伐，将帅人选的问题是亟待解决，而此时可以依赖的主战派的大臣，咱们说过是越来越少，像什么张俊呢、吴阶兄弟呀、这都相继去世了。孝宗最终把领导北伐的重任寄托到了坚持抗金的那位文人于允文身上。于允文咱们可提过他，当年金主完颜亮南侵的时候，于允文在采石大败金兵啊，表现出一个文人少有的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他力主以武力恢复中原，这跟宋孝宗的心意是不谋而合，所以孝宗就任命于允文作为枢密院知事，接替吴林出任四川宣抚使。于允文在四川练兵讲武，发展经济，卓有成效，巩固了南宋的西北防线，为二次北伐出兵川陕也打下了基础。就在乾道五年的八月，孝宗召见于允文入朝，升其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掌管了军政大权。于允文一方面在财力物力兵力上积极为北伐做好准备，另一方面他建议孝宗皇帝遣派使者赶赴金国，要求修改龙兴合约中的部分侮辱性条约。一是要求金朝归还河南宋朝帝王陵寝之地，二要改变宋帝站立着接受金朝国书的礼仪。那该坐那儿坐那儿，对于孝宗皇帝来说，祖宗陵寝长期沦于敌手，每次金使南来，自己必须下榻站立去接受国书，他内心早已视为奇耻大辱啊，所以他马上同意于允文的建议，于乾道六年闰五月派范成大作为使者出使金国，提出归还河南陵寝之地，更改接书礼仪的要求。您再看那金世宗断然拒绝宋方要求啊，就连金朝的群臣也都对南宋擅自破坏和议愤愤不平。尽管范成大跟金人是据理力争，毫无惧色，最终是无功而返。于允文虽然是北伐的坚定支持者，但实际上他心中也是顾虑重重。孝宗在龙兴和议签订之前，对于核战的态度总是摇摆不定，最终在太上皇的逼迫跟主和派的压力下接受了屈辱的合约。对此于允文是记忆犹新呢、啊、他在想，一旦再次北伐，他担心孝宗又会像上次那样改变主意，使北伐半途而废。而且孝宗对东宫旧人应该说是十分宠信的，这也令于允文意识到自己潜在的危机，万一北伐不利，自己势必遭到朝野上下围攻，难免有杀身之祸，小人们再一说点坏话，自己这脑袋可就保不住了。想来想去，于允文辞去相位，再次出任四川宣抚使。临行前 孝宗要求他到四川后立刻出兵，与江淮军队会师于河南。于允文忧心忡忡啊，陛下，臣担心陛下届时未必能够配合呀。孝宗当即表示，如果爱卿你出兵而朕犹豫，那就是朕有负于你；如果朕已举兵而你不动，那就是你有负于朕。但是孝宗的这番慷慨激昂的话并没有打消于允文的顾虑。他到四川后虽然积极备战，但却一再推迟出兵的时间。等到孝宗亲自下手诏告诉于允文，催促他早日出师的时候，于允文以军需未备为由要孝宗待时而动，实际上是拒绝了孝宗的要求，从而使得宋孝宗恢复中原的计划又一次落空啊。应该说于允文的担心不无道理。正当他在四川任上的时候，孝宗任命了坚决反战的梁克嘉为宰相，让这样的人物主持朝政，势必会对于允文的行动有所牵制跟阻碍。公元1174年2月，于允文因操劳过度得病去世，这对宋孝宗的中兴大计跟信心无疑是最沉重的打击啊。南宋再也找不出像于允文这样坚决主战而又有才能的大臣，主战派不少干将已经亡故了，上还在世的大臣也日趋消极保守，更不要说主和派的官员了。面对朝廷上上下下安于现状这种主流意识，孝宗既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自己恢复中原的远大抱负无从施展，昔日的锐气也渐渐消磨，暮气日重啊。赶到了淳熙年间，也就是孝宗在位的后期，他在内外政策上都转向平稳，南宋朝廷又陶醉在了中外无事偏安一隅的升平景象之中。孝宗在积极处理对外关系的同时，更注重强化内部统治机能。高宗后期，秦桧不是独揽朝政吗？秦党遍布朝廷，相权的膨胀对皇权构成了极大威胁，就是这位孝宗皇帝真正的感受到了秦桧的专横跋扈。为了防止再一次出现大臣擅权的局面，他采取了各种措施加强皇权呢。孝宗即位以后是躬耕全纲，不以责任臣下呀，大至军国政事，小至州县冤案，他都亲自过问。无论是积极进取的隆兴年间、乾道年间，还是消极保守的淳熙年间，孝宗一直保持这种事必躬亲的作风。这固然是为了把权力集中在手中，但作为一个皇帝，自始至终能够孜孜不倦处理政事，毕竟是十分难得。孝宗即位之初就开始着手革除南宋初期以来政治上的种种弊端，他积极整顿吏治，财泰雍远，加大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力度，严格官吏的考核，甚至于是亲自任免地方中下级官吏。南宋建立以后，财政一直很拮据啊，孝宗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而且还经常召见那些负责财政的官吏进得宫中，详细询问各项支出收入，认真核查具体账目，稍有出入就刨根问底。为了改变这种民贫国弱的局面，孝宗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不仅每年都亲自过问各地的收成情况，而且还十分关注新的农作物品种。有一次范成大进城一种叫结麦的新品种，孝宗特命人先在御苑试种，发现的确果实饱满，这才在江淮各地大面积推广啊。当皇帝当到这份也够不容易的了。 孝宗的勤政的确达到了集中皇权的目的，许多原本该由臣下处理的政务也都由他亲自裁定，臣子们只好俯首听命，少有主见。然而这种勤政对南宋的政治却产生了消极影响，孝宗理政之细已经达到了繁琐程度，他把太多的精力放在细枝末节上，反而就忽视了治国的大政方针。一些大臣曾经劝过孝宗应该先抓国家大政，孝宗也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但一到具体问题是依然故我呀。在重大决策上，孝宗常常事先不经深思熟虑贸然施行，稍有挫折又马上收回成命。你比如这两次北伐的准备吧，他在位期间是朝令夕改，犹豫反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张俊北伐、龙兴和议中的反复表现。恢复中原的计划最终落空，应该说跟孝宗的这种为政作风也不无关联，有人评价他志大才疏，这有道理。正因为孝宗的集权使以宰相为首的朝廷难有作为，孝宗在位28年，先后出任宰相的有17个人，参政知事有34人之多呀。如此频繁更换宰臣，这在宋朝历史上是少见的，可见孝宗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权臣的出现，他为了树立起君主的绝对权威，有的时候甚至听信片面之词，不经过调查核实就将宰臣免职啊。乾道2年，有人检举说参政知事叶雍受人贿赂，可是检举这人呢跟叶雍素有矛盾，孝宗在真相还没有明了之前就先把叶雍给免职了。后来经人这么一查证啊，叶雍没有收受贿赂，所以孝宗意识到错怪了这位叶大人，重新召其入朝。淳熙2年，朝廷派使者赶赴金国求河南陵寝之地，当时的宰相推荐汤邦彦，这汤邦彦胆小如鼠，他怀疑是不是宰相要让自己送命啊，记恨在心，就向孝宗上书告密，说这位宰相叶恒曾有诋毁孝宗的言论。孝宗大怒，当天就罢免了叶恒的相位，把他贬往外地。这宰相是百官之首，孝宗能轻易罢免，反映出他对宰臣们缺乏的是根本的信任。在宰臣的具体人选上，孝宗恢复了宋代立国以来议论相角的祖宗家法，提倡宰臣之间存在不同的政见，以此来让他们互相牵制，宰臣们不应该团结合作，这样虽然有利于皇帝控制朝政，但这种局面却给孝宗的中兴大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负面效应。隆兴元年，孝宗不是用汤思退作为宰相了吗？以汤思退为左，张俊为右，二人共执宰辅，让主和派重新执掌大权。他们趁机大肆破坏张俊辛苦经营的江淮防线，最后迫使孝宗屈辱求和呀。乾道年间，孝宗皇帝再谋北伐，先是任命让叶仪为左丞相，魏启为右丞相，前者这位是素来主张恢复，后者这位魏宰相是主张反战讲和。一年之后，孝宗觉得他们意见分歧太大，很难成事，把他们俩都免了。但是孝宗并没有改变用人方法，你比如说他任用于允文为左丞相的同时，又将反对用兵的梁克嘉升为右丞相，结果使于允文心存顾虑，迟迟不肯从四川出兵。除了内部的互相牵制，孝宗还利用宰臣之外的政治力量来制约这些宰臣，就是重用自己未当皇帝前的部属们。这些部属往往依仗孝宗的宠幸是祸乱朝政，被士大夫们指视为近习呀。他们由于长期跟随孝宗，跟皇帝关系密切，相对于其他朝臣，孝宗对他们更信任，用他们为耳目， 这成了孝宗朝政的又一特点。总而言之吧，孝宗这一朝对外是力图中兴恢复，最后是徒劳无功，在内呢重新树立起了皇权的威严，使吏治腐败、民乱迭起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好转。淳熙后期，孝宗已经深感到力不从心了，开始厌倦繁琐的政事，打算让位于太子，但是碍于太上皇高宗还健在，一时无法施行。一直到高宗病逝，孝宗决定服丧三年，以守孝为名退位。公元1189年2月，孝宗正式传位于太子赵敦，这就是宋光宗，他自己退居崇华宫，做起了太上皇啊。这孝宗本是高宗远房的侄子，幸运的被高宗赵构选中为继承人，高宗呢又主动让位给他，所以他对高宗始终怀有感恩之情。即位后的20多年中，他一直是笃行孝道，侍奉高宗赵构就如同亲生父亲一般。孝宗还经常抓时间去陪高宗皇帝游玩闲聊，逢到节日跟高宗生日，那更是率嫔妃带百官前去庆祝，礼仪隆重啊。高宗赵构性喜奢侈，那么这孝宗就对德寿宫进行了大规模扩建，装饰的是富丽堂皇，又在这德寿宫的附近开凿大池，干嘛呀？蓄水啊，取名为小西湖啊，均仿西湖模样，使高宗不出宫即可游赏啊。孝宗不仅在生活上尽可能的满足高宗需求，处理政事的时候也往往得顺从这高宗的意愿。淳熙14年十月，高宗驾崩，宋高宗赵构活了81岁啊。按说这高寿了，孝宗皇帝是悲痛不已，他神思恍惚，无心听政，每天就吃一些素食，悲伤过度再加上不好好吃饭，孝宗一下子消瘦了很多呀。后宫有妃子看见孝宗身体健康是每况愈下，暗里着急呀，怎么劝孝宗也是不好好吃饭，最后这妃子暗地里嘱咐内侍把鸡汤掺进素食之中，结果这孝宗啊味觉器官特别灵敏，这素食里边怎么有怪味啊，派人这么一查，赶上把鸡汤放里边了，他好像把这美人杀了，是在太后的再三劝解下这事儿才作罢呀。可见这孝宗是打心底里难过。高宗赵构死后，他借口要三年服丧，实际是对政务感到厌倦了，但从某一角度也能看出他对高宗赵构深厚的感情啊。孝宗不仅作为儿子能尽孝，同时他在作为父亲这一方面对孩子也是宽慈疼爱。孝宗皇帝一共有4个儿子，小儿子幼年夭亡，大儿子在前道3年也病死了，2儿子跟3儿子就成了他太子的候选人，最后孝宗选中了3子赵敦。在某些朝代的立储过程中，落选者往往会受到君主的猜忌，以至于有性命之忧啊。而孝宗对自己的2儿子却始终保持父亲对儿子特有的关爱，为了避免太子跟2儿子之间产生冲突，他让2儿子离开都城到宁国府任职，经常派人送去大量的物品抚慰儿子。淳熙7年的时候，2儿子也病死了，孝宗老来丧子，亲自为2子发丧啊。2儿子死了，还有年幼的孙儿无人照顾啊，孝宗就把这孙儿接到宫中抚养，宠爱万分，封孙儿为家国公，亲自挑选儒家名师教授他学业。4个儿子里边有3个儿子都先后去世了， 留在孝宗身边的只剩下了光宗赵敦。然而最不幸的是，光宗即位不久就患上了精神疾病啊，对这位孝宗总是怀有猜忌之心。这光宗皇帝一发病，就很少再去崇华宫问候孝宗了。孝宗对此不多计较，反而是十分关心光宗的病情，一面派御医院里派好大夫去精心治疗，一方面多方找人寻购良药秘方啊，一有所获照方配药，准备光宗朝见时让他服用。他多次召于光宗安心养病，不必过宫问安，这既是心疼爱子，也是为了卸去光宗背负的不孝之名，可谓用心良苦。但是光宗不但不能体会到父亲的宽慈，反倒以此为借口名正言顺不去朝见孝宗了，后来甚至假造孝宗免他过宫的诏书，让大伙一看，你怎么不去啊？看我爹不让我去啊，这可太伤孝宗的心了。公元1192年11月，这位宋光宗已经有大半年没去崇华宫拜见孝宗了，在群臣极力劝说下，他才跟皇后李氏过宫问安。见到光宗夫妇，孝宗丝毫没有怪罪之意，反而是十分高兴啊，留下光宗夫妇宴饮，直到天色已晚才让他们回宫。孝宗本以为从此父子就会和睦如初，不料光宗很快就故态复萌，对这位父皇又恢复了从前的冷落。风烛残年的孝宗在崇华宫中是倍感孤独寂寞，有一天他登上露台眺望宫外，借此想排遣忧郁之情，无意中看到街巷里一群孩子正在玩玩闹闹，有的高喊赵官家赵官家，这一声赵官家让孝宗想起了自己的儿子，儿子光宗是这一国的官家呀，心中暗想，我叫他尚且不来，你们这些娃娃叫他又有什么用啊，自言自语之间掩饰不住内心的伤感跟凄凉。公元1194年，孝宗皇帝抑郁成疾，光宗呢又不过宫探病，这年5月孝宗病情恶化，自觉不久于人世，还想在离世前再见儿子一面，每天都多次询问，只要一清醒就问光宗来过没有啊，但是这位宋光宗仍然是无动于衷。6月，孝宗皇帝带着对不孝之子的失望跟悲愤，隐恨此事，享年68岁。也许孝宗临终的时候会有无限的后悔吧，当时为什么没选那二儿子呀？因为二儿子懦弱愚钝，虽勤奋好学却不见进步，所以他把重点放在了三儿子赵敦身上。他跟三儿子经常提呀，按理应传位你二哥，只因你英武向朕，朕以为你能成大事，才越你二哥之位立你为太子。如今你的二哥虽然已经死了，但是你得善待他的儿子呀。这也许是对二儿子的歉意，也许更因为第二房孙子的聪明，孝宗曾经在生前流露出让光宗传位于子侄的意图，也许正是这一点引起了光宗的疑虑，造成了父子的隔阂，使得这位老皇帝在孤苦伶仃中凄惨的辞世。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

好，提醒各位，活动还剩最后的一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原价5997元的三盒进口野生海参，现在只要1999元，一周吃两次，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划算到每根只要15块钱。各位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我与你知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 满纸荒唐言， 瞧啊，比那画好上了10倍。 一把辛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云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解其中味， 掉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王熙凤的丈夫贾琏和鲍二媳妇通奸，正在屋里嬉笑，被王熙凤撞上，当时火冒千丈，打了平儿，又踢开屋门冲了进去，破口大骂，抓住鲍二媳妇是又撕又打，又怕贾琏跑出去，堵着门大骂起来：好你个淫妇，偷了汉子还想害我，我打死你们。平儿，你也给我进来，你也想害我，我今天要你命。乒乓这通打呀，那平儿是息事宁人的主，今天胡了八都挨顿打，这打得两眼冒金星，一边哭一边骂：你们做出这些不要脸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把我扯进来？他一边骂也上来打鲍二媳妇。贾琏今天喝酒喝高兴了，才把鲍二媳妇找来，谁曾想事不机密，叫凤姐进来了，就知道瞎菜了。当时没主意，可是一见平儿跟他闹，打鲍二媳妇，他这酒气儿上来，照着平儿就是一脚，这叫惹不起锅惹赵了呀，嘴里还骂呢：哪有你动手的份儿，你给我住手，你再敢打我要你命。平儿吓得不敢打了，他越合计越憋气呀：你们背地偷情干嘛拉上我，我招惹谁了？凤姐一看平儿怕贾琏，越发生气，过来力逼着平儿打鲍二媳妇。平儿左右为难，要是打又怕贾琏，不打怕凤姐，逼得没办法，我不活喽，跑出去找刀子要寻死。这阵众婆子丫头赶紧跑来解劝：这是干什么呢？住手啊，不能这样。凤姐见平儿要寻死，便一头撞在贾琏怀里：你不用咒我，现在你就把我杀了吧，我害眼了，你杀我吧。他们这一闹啊，鲍二媳妇偷偷的溜走了。贾离开凤姐，叫她下不来台，气的从墙上把剑摘下来：你不用闹，你当我不敢呢？那我就把你杀了，把你们俩都杀了，落个大家干净，我认可跟你们敌长对命了。正闹得不可开交，尤氏等人闻讯赶来：哎，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了什么呢？给我住手。贾琏一看来这么多人，索性用酒盖脸，借酒撒疯，抖起威风，故意举剑